请掀开经本，《地藏经》科注轮观第八面，轮观第八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若如是菩萨众，修行一切善法，满足究竟，得离无明睡者，转明月佛。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文呢，是讲现象的由来。那么这个都是讲到啊根本问题。有一些人常常在问，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叫根本大问。这个问题如果是解决了，所有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佛经里面不断地重复跟我们说明，佛为什么不厌其烦说这么多次，因为我们无世界以来这个痴暗因缘的熏习力量太强，时间太久了，如果是短时间的，佛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转过来就成佛了，转不过来就是凡夫。这是我们在这个大乘了义经典里面看到很多了。凡圣在一念之间，生佛是在讲是刹那之间的转移。我们读经听教闻法，为什么依旧转不过来？这就是无始界来无明的力量，这个经里面讲痴迷熏习的力量，障碍我们见性的机缘。前面说过，化身名为众生，这个就在前一行第四行，第四行第一句，设彼化身名为众生。这个话真是说尽了。化身是什么呢？化身是自己的本身。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自己。佛怎么成佛呢？就佛正的化身。所以佛有三身，化身、报身、应身。我们有没有三身呢？我们有，跟佛没两样。但是佛对于这个三身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觉悟。我们对于自己的三身呢，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迷。觉悟 发生也没有多一点点，弥了发生也没有减一分。问题是在迷雾之间呢、啊。啊，那么什么叫众生？这个众生的意思广了。啊，我们常常看到众生，立刻就想到很多人，把这个看作众生，这是对众生的意思不懂得。啊，所以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大虚空。是中央活化神奇的现象，所以虚空是众生的。啊，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宇宙之间许许多多的星球，这星球是中央活化而生，是众生的。啊，科学家又发现了，啊，我们现在的能见量很窄小。不是真实的世界啊！我们今天只能见到三度空间，四度五度空间我们见不到了啊！它存不存在呢？存在啊！科学家证实，在理论上讲，空间是无限度的，在事实上来说呢，他们已经证明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我们今天在无限度的空间只能够见到一个度，一度。啊，无限度的空间从哪里来的？众缘和合变现出来的，都是众生啊。啊，万事万物，所有一切现象，众生两个字包括尽了啊，所以此地这个众生就跟我们佛法里头讲的这个法意思一样啊，它是宇宙整体的一个代名词啊。什么叫法身呢？可见的法身是全体啊，是个完美的全体，不是部分的。我们今天所能够感觉到的是个局部，非常自小的一个局部，所以才会跟别人产生冲突。啊，我教你们看书。再举一个例子，人都喜欢树啊，啊，树上有树叶，我们自己这个身呢，就像树叶一样，啊，你看一个树梢，一个树梢长了有几片树叶，那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啊，再往下观察，树条。哦，这一条里头有几个梢啊，这就好像你的一个族类一样啊，你这个族类跟别的族类又独立了啊，又相对了，相对就有冲突啊。你再仔细去观察，观察到最后根啊，原来所有的树叶，所有的枝条，所有的树干通通是从一个根生的，你才看到一个完整的这个树啊，完整的才是自己啊。佛给我们讲，法身是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还有什么冲突这是事实真相啊，不是假设。啊，诸佛如来证果了，啊，证得诸法实相了，彻底了解， 彻底明白虚空法界跟自身融合成一体，这叫佛，这是化身大士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在这个里头，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是非人我，搞贪嗔痴慢，反复啊，反复造作一切罪业，你得发身，你得发心，没有丧失啊。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没有两样啊！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为什么能看出真的？看出你这个身体真妄合合啊！就在你这个身体里面，他看到法性，他看到法相啊，法性不生不灭啊，法相设有生灭，那个生灭不是我们观念当中的生灭啊，而实在上法相是非生非灭，法性是不生不灭啊，法相怎么说非生非灭呢？因为它千流变化的，刹那不住的啊。你说它是生吧，它立刻就灭了；你说它灭吧，底下又生了啊。这就像我们的念头，念头是属于法相，你看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啊，总不会呀，前念灭了，后念就不生了，那就有生灭了，前念灭，后念就生，所以你不能说它生，也不能说它灭，所有一切法相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法性是决定没有生灭啊，法相是非生非灭。所以前面这一段讲呢，如果众生要受法身熏集而有力，这个人叫功夫得力了啊，烦恼渐渐薄，能厌世间，求涅槃道，性归一时，修六波罗蜜等一切菩提法，这人叫菩萨啊，不一定要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未必是菩萨，真正照这个修啊，他真的是菩萨，他天天在觉悟啊，念念他都不迷失啊，这个对于大乘经教他是真正得到利益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你会不会用功啊？会不会修行啊？啊，会修行的，看人也好，看物也好，看他的法性，看他的法相。啊，你能从这上面去观察呢，你就不会有妄想，不会有分别，不会有执着。这就是你烦恼薄了，你对于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不再贪爱了，不再留恋了，世间呢，这个世缘就薄了，你烦恼就少了。所以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看呢？会不会听呢？六根缘六尽， 这个经里头都有性，都有相。啊，你去观察它的法性、法相。啊，从法相里面、法性里面观察到一时，从法相里面观察到因果。这个是佛法的大道理，千经万论呢，就说这么一桩事情啊，你才知道宇宙从哪里来的，啊，生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你就全搞清楚了。这种人叫菩萨了，啊，这种人起心动念、生活行为，决定是利益众生的，啊，帮助别人呢也觉悟。帮助别人也明白这个事实，所以他所行的日常生活决定于六波罗蜜相应，不是他在那里学了自自然然就相应，那么今天底下接着说，说若如是菩萨修一切善法啊，满足究竟得离无明，这个人叫佛。啊，此地一切善法，什么叫一切善法？我们一看到善法，就认为善恶相对的善法，错了。善恶相对的善法成不了佛，也成不了菩萨。你的果报啊，只是在六道里头三善道受报。此地讲的善法，善恶两边通通都离开了，那叫真善呐。啊，凡是相对的就不善了。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你看看六祖对慧明的开始，这是逃难的时候啊，慧明是个将军出家的，六祖正是被他逮到了，但是他也很难得，他知道六祖是个好人，他真正得到了，所以向他求法。他怎么说呢？他坐在那里，叫慧明冷静下来，然后提示他：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什么是慧明的本来面目？他从这里就醒悟过来了，那叫真善啊！善恶两边不善啊！所以这个地方字字句句啊，你要懂得他的真实意。此地讲的修行一切善法。后面讲满足究竟，观法如化了，观一切法相，法相是梦幻泡影呐，观性常寂，那是善法。你每一天这个六根接触外面六境，做如是观，这是修行一切善法。你怎么会烦恼呢？你怎么会有无明呢？ 这个用现代话讲，改变你的观念了。你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你的观念错误了。观是观察了，念是念头啊。你观察你的想法看法错了啊，你把你观念改正过来啊，这个是决定正确的，这叫修行一切善法啊。事出世间一切善法通通包括在其中啊，一法都不漏了啊，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啊，满足就近，这一句话是讲功夫啊。我们开始初学学观，功夫不到家了啊，烦恼还会起现行啊，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呢，这个就是功夫不到家啊。我们修学功夫要真的有力量了，你看看人家这个修习善法，它是跟上面一句连到了的，法身熏习而有力者无量寿经上有两句，观法如画，三昧常寂，这八个字可以作为我们平常真正用功的方法啊。你能够二六时中永无间断的做如是观，这个就是啊发生熏习的有力了啊。逐渐逐渐呢，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了啊，事出世间所有问题你都解决了啊，这个境界在禅宗里面叫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在教下叫大开圆解啊，在我们净土中叫离一心不乱啊。华严经里面讲啊，这是什么人呢？法身大士啊。我们在一生当中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那看你自己啊，你自己想入这个境界的并不困难，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如果我们这个世间做不到的，佛决定不说啊。佛所讲的我们做不到，那岂不是给我们开玩笑？那说了有什么意思？凡是佛在经上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可以做到的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做，你想不想做啊？你肯做，你想做，如理如法的修学，你一定会得到。所以从渐渐修学能够达到满足究竟啊。满足究竟是破无明啊，破一片无明就正一分法身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啊，是理解了哦，明白有这么一桩事情，你自己没有亲身达到啊。这个说明你真听懂了，这叫解悟啊。 解悟是知识，证悟是智慧，证悟才管用啊，解悟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证悟了生死出三界啊，你要把佛在这上所讲的，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证实啊，把它证实，你真要这样去观呢、啊张开眼睛看这个花花世界，不是叫你不看了，可以看了。菩萨看说看法相，看法性。啊，看千变万化这个法相当中，哦，它里头有不变的法性。啊，法性真常啊。在法相里面去看，这因果报应。看法相里头因果报应呢，你慈悲心就生出来了。法系法性里面的看的是智慧生出来了。这自信般若智慧啊，自信本具的大慈大悲，这样才能透出来。我们凡夫迷惑颠倒，睁开眼睛瞎看，不会看的，也不会听的。换一句话说，六根呢不会用啊，用错了，用错了就造罪业。学佛修行怎么个修法？这才叫修行啊！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用六根，会用六根就是修行一切善法，你在念佛求生净土了不得了啊，如虎添翼 你将来往生决定是上辈往生啊，这哪里有怀疑的呢那么由此刻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结论，总而言之一句话，善用六根，善用六根呢，就是此地讲的菩萨修一切善法，菩萨实现的也是变化多端，实现的是法相，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千变万化没有一定，不但没有定法可说，也没有定相可现，所现的相是随众生心因所知量，那么这个归纳起来就是一个缘，菩萨随缘，所以你看到他的自在，他的表演那么圆满，那么自在。我们不善用六根，错用了六根，所以惹了一身麻烦，一身的烦恼，无尽的苦报，错用了六根，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众生相怎么来的，菩萨相怎么来的，佛相怎么来的 幕后这一段非常要紧。当知如是众生菩萨佛但依世间假名言说故啊，而有差别，而法身之体毕竟平等，无有异象啊。说众生啊，此地这个众生跟前面讲的众生不一样啊，这个众生是就是指我们一般人了啊，同样是两个字，你看在哪个地方它意思不相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看的一些有情众生啊，说菩萨说佛知道家名啊，是从我们分别心里面说出来的啊。法身之体呢，这从性上讲的啊，性上平等啊，无有异相，决定没有差别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决定不是看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叫佛啊，看到这个相哦，叫菩萨，这是妄想分别执着。你哪一年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突破？佛能现凡夫相啊，他还是佛啊。啊，菩萨能现个乞丐相啊，他是菩萨了。佛菩萨也能现一个蚊虫蚂蚁相啊，那他还是佛菩萨。什么样的身现，他都能现呐、啊，随缘现呐、啊。不但现这些动物的形象啊，还现植物的形象啊。这个我们在历代书籍记载里面看到很多啊，它什么样的像都能现啊。但是你要晓得，它不是随自己心现的，他自己没有心，唯有没有心没有念头才能普现，要有心有念就不能现了。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现呢？因为有心有念头就不能现了啊。即使到我们一个念头都没有了，我们就能现啊，一个念头都没有了，回归到法性了啊。你看这个华严经上不是说吗，唯心所现，那个时候就能现啊。所以你有夹杂东西在里头，有无明，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你就不能现啊。这个身叫业报身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身叫法性身啊，法性身也叫法身啊。这是我们要细细去思维去体会啊，去观察啊。从这一句里面我们也就体会到马明菩萨教给我们读经闻法啊，要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名字相，名字就是众生菩萨佛这名字啊，全是假设的啊。还要立心缘相，心缘相是我们思维它的意思， 想想他的意思不可以，一想就错了。这个一想呢，落在妄想里头，想不得的。啊，在现在人所讲直觉，有一点贴近。啊，佛法的修学要用直觉。决定不能够落在思维想象里头。啊，我们听经如是，听懂了你就悟，悟就觉悟了；听不懂不要去想，越想越糟糕，越想意思全都想错了。啊，所以说不断的重复可以，啊，不断的接触，希望在这个长时间熏习嘛，发生熏习嘛，啊，法性的熏习嘛，啊，法相的熏习嘛，你会了就行了。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禅宗那些祖师大德常常看见学人问会吗，会了头头是道，足有逢源，不会怎么跟你讲都讲不通。啊，真正不会，那就完全像小学生一样从头教起，叫你孝亲尊师，叫你慈心不杀，叫你修十善业，那是什么呢？真的悟不过来吗？希望在六道里头不要多三五道，再用的这个方法了。真正聪明立根的人不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对不起他。为什么呢？真正立根这一生当中他可以了生死脱轮回啊。你要帮助他出力的方法。地藏经虽然是个基本法，你看清莲法师在这个轮观大义里面都把大乘一乘佛法的根本为我们叙述出来，然后才晓得全经有理论的基础，有理论的依据，我们对这个教诲才升起真正的信仰，才肯依教奉行啊。再看底下这一句，故知不达其具德实行。不达是不明了，不通达了，具德的摄心，德是性德，摄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打妄想这个心，你要不通达什么，必须语言真如理，而断九戒修然修惑，所以上根立志简单了，叫一闻切悟啊，一下就切入中下根性不能不能怎么办呢？不能就叫你如理如法的修学教你断恶修善，这个善恶是相对的 教你断贪嗔痴，你就不会堕三恶道。啊，教你修五戒十善，你就能得人生。啊，教你信愿念佛，你就能往生净土。啊，不知道，不但我们现在的摄心呐、具德，这个德是自信信德了，圆满的信德了。我们这个身体形象也具德了。谁知道呢？佛与大菩萨知道。那么我们不是这个人，不是这种根性的人，就得按部就班的来。说到这个地方，十八不思议信实，这个信实两个字说出来了。这一段是讲这部经之体。凡是说到经体，大概都通一切经。一切经都是以此为题。它上面有个不思议，不思议性是为题。这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何名不思议。宗经云：此事建立有情无情，化身染法净法。这一句话实在讲，就是解释《华严经》上所讲的为识所变。唯心所现，那个心就是前面所讲的一念自性。一念自性是我们的真心啊，能现象啊。森罗万象总是它变现出来，他能现象。可是这些法相呢，千变万化，为什么会变的呢？时变的。事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事。所以时建立有情无情，有情我们讲动物，无情植物矿物。包括一切自然现象。有情无情呢，都是现实变现出来的。化身染法净法，染法净法通通都是现实显现出来的。一真是净，十法界是染，四圣法界是净，六凡法界是染。无论是染法是净法，都不离现实。性实是自己啊。下面两句是讲有情世间的由来。若有知有觉，则众生皆起。这就是有情世间的由来。我们今天讲一切动物，动物怎么来的？有知有觉。 啊，若无想无虑，则过土缘生。这是讲气世间的由来啊，植物矿物这自然现象怎么来的？是由无知无虑来的。无知无虑是无明，有知有觉是妄想，就归纳成两律啊。有妄想就变成有情众生啊，没有妄想有无明就变成山河大地啊，变成无情众生。都是发心变现的，所以华严才说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因染法呢而六趣回旋，这是六道轮回。轮回怎么来的啊？因染法来的啊，染是染无啊，然后本来没有啊，事实上是真的没有啊。啊，你看到一个不如意事情，心里很生烦恼，啊，你苦不堪言。那我要问你烦恼在哪里？拉出来我看看。你找不到啊，找不到不是假的吗？禅宗里面有个故事，大魔祖师在少林寺面壁，慧可就找他，那个时候冬天啊，找他都不理，不答应，理都不理他，你在那里打坐啊。慧可在那个穴地里面站了很久了，穴都到膝盖了，看到这个大魔祖师好像一点慈悲心都没有，理都不理他。最后他用刀把手臂给他，拿着手臂来供养他。大魔祖师说：“你这又何苦来了？那你为什么这么做法呢？”慧可说：“我心不安，求大师来替我安心。”大魔祖师手一撑：“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这一回光返照，这我密心了不可得，那好，我给你按好了，他就这觉悟了，开悟了。没有啊，是个妄念啊，念是妄念啊，所以你喜欢是喜欢那个妄念，找不到啊，啊，你苦恼啊，是个苦恼的妄念，到底在哪里？你说你那个苦恼啊，你这个头脑的哪个细胞里的是苦恼？找不到啊。所以说这一般众生叫胡闹啊，完全不是事实啊，非然说然啊，你才晓得六道轮回这个多冤枉。但是许许多多人在六道里受冤枉罪，他不能醒悟过来。天天在打妄想，我们应当啊，很冷静的，很细心的去观察，才见到事实真相。底下一句是随进法而四圣戒将啊，这一句是说正觉世间的由来啊。戒将是等级啊，四圣 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些是随境发的。随境发它的程度有浅深不一样，所以它也有等级。前面染发也是如此啊，染污的程度不相等，所以它有六道啊。越往上面去染污越轻，越往下面坠呀，染污的越重，严重的染污这多阿鼻地狱，最轻的染污啊，那这个就是无色界天呢、那么这是把有情气世间、知正觉世间来源，这都说出来了。下面给我们做个结论，可谓凡圣之本呐，根器之有啊。了此是缘，何法非物呢？正是心性，何尽不真呢？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这个系这个信实啊。是凡圣的大根大本啊，是根深气界的来由啊，这说明了宇宙从哪来的啊，万物从哪来的啊，生命从哪里起，这全都说清楚了。下面这个四句话重要，了此是缘，了是明了，你真正觉悟了，真的明了了实的根源，实的根源就是一心自性。所以我们念佛，念佛目标定在哪里？一心不乱。你要果然念到一心就见性了啊，见性呢你就成佛了啊。何法非物呢？世出世间一切法你都觉悟了啊。所以诸位在发心学讲经，去讲经不悟怎么行？不悟你讲经多辛苦啊！悟了之后你讲经就自在了。经要不要准备呢？不需要，没得好准备嘛。有什么好准备的？所以要准备的，顶多准备什么呢？看看这些字认不认识。不认识查查字典，那字总不能胡说，不能乱念吧啊。所以你能准备的就是这个功夫啊，字查一查有没有生字啊，名相查一查有没有生的是词，那个不能讲错的啊，经文段落把它勾出来就准备这些，除这之外还有什么好准备的？没得准备啊。所以我们这个办佛学院呢跟世间学校不一样啊。用世间学校那个教学法的时候，那个法令规章给我们全完了。星期六五缘法师要来，我叫他赶快来，你们大家来做这个佛学院的筹备工作。昨天牧原居士告诉我雅马哈他们那边开会决定会办，办了之后那个学校交给我们 我们在整修，我想整修顶多两个月，我们就搬到那边去了。啊，我们要筹备开学，啊，学生到哪里去找？啊，我们要研究一套教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一定要教大家开悟才行啊。啊，所以这是佛学院啊，佛学院那名副其实的是，你们是来做佛的啊。那到这来成佛的，不是做凡夫的。所以我们这个教学的方法啊，教学的内容跟世间当然不一样。啊，你们看看其他佛学院办了这么多年。啊，采取的方式模仿一般学校，里面所造就的不是佛菩萨，是寺庙管理的人才。啊，我们这个佛学院是要培养佛菩萨。